香港人都知道呢，人大呢一种管治嘅体制呢，无论点样具备所谓嗰个广泛嘅代表性，实际上呢都冇可能系民主嚟嘅。即系你譬如讲紧而家香港啲人好嬲啦，因为特首唔系自己选出嚟㗎嘛，系咪人大任命㗎嘛，咁就呢个问题囉。咁嗰个实权集中喺边度呢？就集中喺呢个完全由党控制嘅常委会里面。每年呢佢就会开几日会，就会里面呢係有啲代表。咁绝大多数呢都係啲党政干部，就唔会係一般嘅平民百姓，亦都唔会係佢哋选出嚟嘅人啦。咁喺中共嘅辩证逻辑里面呢，因为呢佢係有干部又有本身中央啦，咁所以呢就有一个所谓嘅对立，就可以表明咗呢就算干部都係人民嘅一部分，代表咗人民嘅利益啦。咁当然呢一种咁荒谬嘅理论呢，一般人听落去呢就会觉得啊几奇怪啦。咁但呢个呢喺中共嘅辩证逻辑里面，即係如果你睇返佢嗰啲开会嘅 preceding 啦，同埋本身啲政策呢，其实个逻辑呢就係咁，因为已经有一个对立啦。你如果读马克思主义嘅话呢，你就会知道佢哋嗰个逻辑就係，只要你喺一个政体里面係有对立，咁有人民，然之后有中央，然之后中央係可以有个空间去统一化咗呢啲嘢嘅，咁就係一个成功嘅可以沿用嘅政治体系。咁所以呢自治法呢係唔提自治地方人大代表产生嘅办法嘅，即係你係唔会提譬如呢个所谓嗰个内蒙古嘅干部佢係點樣产生出嚟嘅呢，咁自治法係冇提到佢點樣产生出嚟嘅，因为嗰个呢就唔係自治地方，即係话县级以上嘅人大由下一级嘅人大代表之间呢係互相产生嘅。咁即係话呢你基本上嗰个结构呢就係你啲人呢越高级，即係讲緊係啲官员啦，越高级呢咁个党操控产生办法呢就会越直接啦。即係你越低级呢可能都仲有少少民主嘅成分喺度，但你一路上呢就全部大部分都会係党揀嘅。咁自治法嘅第十六条呢又规定喎，自治区域人大代表里面嘅少数民族名额同埋比例由常委会决定的。咁事实上咧，喺自治区域嘅人大代表里面，少数民族的确咧系往往占大多数嘅。尽管系咁，呢啲数字同埋真正嘅自治程度咧系冇显著关系，即系话里面咧系冇民族自决嘅成分嘅。佢里面嗰个所谓嘅民主选举咧，就系由本身个系统去產生出嚟，但就唔係真係俾嗰啲少數民族自己去投票去揀出嚟嘅，咁所以咧係一個好奇怪嘅民主嘅定義，同一般譬如西方自由社會裏面去理解咩叫民主，民主就係譬如係普選，譬如一人一票或者最低限度好似美國咁樣係逐個州計咁樣，跟住個州裏面咧可能係睇下有幾多人口，然之後又俾幾多個席你嘅代議政制咁樣，咁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高度的民主。其实美国都不是一个真的所谓百分百民主的国家来的。如果想着美国就可能是全世界民主最有代表性的地方，这个一定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民主呢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是一个很相对性的观念。你只可以讲到哪个地方的政制在民主的层面上面占的成分是比较高，哪个地方是比较低。咁你只可以用一个咁样嘅方法去解释，咁你当中点样讲边个高边个低呢，你咪要从呢啲政制嘅结构去分析咯。咁所以其实中国都系有民主噶，即系如果你用呢一个咁样党嘅辩证逻辑去解释，只不过系嗰个高低去到边度啫嘛。咁所以如果你睇翻佢咁样样选呢啲少数民族的代表出来，那他那个民主的成分就低了，但又不是完全不民主的。因为其实这些东西，即你说有他又不是真的完全没有，但你说是不是真的民主呢，那这个就真的很有待商榷了。 咁所以咧，即系唔可以完全咧系，譬如妖魔化咗东方呢一啲政体吓，认为佢哋完全系落后嘅，或者咧系追唔上西方自由社会嗰种民主嘅步伐咁样。咁要从一个比较系微细嘅方法去睇佢哋本身嗰个政体嘅问题。咁所以咧，譬如太过神化美国嘅政体，同埋太过妖魔化中国嘅政体，咁啊唔啱嘅。咁但系咧，你去解释，譬如 OK， 咁喺中国而家嘅少数民族，佢嘅代表产生方法咧，你可以解释到咧，咁当然咧，佢民主嘅成分咧就系低啲啦。换句话讲咧，喺少数民族嘅地方，虽然咧系有所谓自治法，但佢真正个自治法咧就唔系真系鼓励呢啲民族有自治权嘅，唔系民族自决嘅。佢个自治法咧只系解释咗 OK， 咁我有呢个方法去选出你呢啲代表出嚟，虽然所谓选出咧就唔系真系人民选出嚟嘅，系个党选出嚟嘅，大部分情况系吓，咁但系都叫呢一种做自治法咯。咁所以命名同埋实质上面个意义咧系唔吻合嘅，系有待商榷嘅。 Sous le ciel de Paris s'envole une chanson Elle est née d'aujourd'hui dans le cœur d'un garçon Sous le ciel de Paris marchent des amoureux Leur bonheur se construit sur un air fait pour euxSous le pont de Bercy Un philosophe assis De musiciens Quelques badauds Puis des gens par milliers Sous le ciel de Paris Jusqu'au soir vont chanter L'hymne d'un peuple épris De sa vieille cité Près de Notre-Dame Parfois couvre un drame Oui mais à Paname Tout peut s'arranger Quelques rayons du ciel d'été L'accordéon d'un marinier L'espoir fleurit Au ciel de Paris Sous le ciel de Paris coule un fleuve joyeux Il endort dans la nuit les clochards et les gueux Sous le ciel de Paris les oiseaux du bon Dieu Viennent du monde entier pour bavarder entre eux Et le ciel de Paris a son secret pour lui. Depuis 20 siècles, il était pris de notre île Saint-Louis. Quand elle lui sourit, il met son habit bleu. Quand il pleut sur Paris, c'est qu'il est malheureux.Il est trop jaloux de ses millions d'amants Il fait gronder sur eux son tonnerre éclatant Mais le ciel de Paris n'est pas longtemps cruel Pour se faire pardonner Il offre un arc-en-ciel